在那个时代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很多人是在回忆，包括我们说到刚刚听到这首歌 Firework 是2010年的时候，当时的 Katy Perry 演唱的在舞台上面。那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幕，就是当时的 Maroon 5的主唱，对 Adam Levine， 他在台上的时候有一个经典的演出，是当时在唱一首歌叫做什么？没错 ，Moves Like Jagger。当时这首歌他在演唱的时候呢，是他的女友前女友啊，当时也是在走台，然后他跑去亲吻了一下自己的前女友。而且当时的是米兰达可儿，他去进行的开场，作为一个开展的模特走在最前面，然后后面有这个 Adam Levine 的一个演出哈。很多人是觉得当时非常甜蜜的一幕，但后来也是时过境迁，女友变成了前女友，而他的现女友就在前女友的位次在靠后的几位的模特，小南瓜。所以现在再回忆起来当时那一幕，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尴尬吧。而在2011年的时候，何穗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维密的中国天使，之前刘雯已经在维密舞台上去展示过自己了，所以这一年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一个映入眼帘的一年。 Maroon 5这一首 Most Like Jagger。 You did.